的无声，爱情散的无痕，刻骨的风卷起心的清冷，吹去多年情分，只剩我一人， 两朵孤单的魂，灰心的眼神，情的沦落人，相遇在这伤感的城，我最深爱的人伤我，却是最深，进退我无权选择，轻轻关上心门，留下片刻温存，只怕有来生，我爱的一

转的爱情能有多美， 的眼泪渗着天，渗着天。 开始努力把你忘掉，

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爱情本来就不公平，你

个有疼你的责任，要你是最快乐最单纯的人，因为你让我的心变得丰盛，原来不奢望的变成可能，总觉得有疼你的责任，让你做最轻松最自然的人，我想不遮掩也是一种信任，爱的了解包容才算爱的完整。 我希望我的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。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。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， 升职加薪，然后一切顺利。 九六九职场秀，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。分享职场干货，讲述职场故事。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，我是周周。职场上最期待的事情就是能够缩短时间的成本，用最短的时间去做最有意义的事儿。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让35个小时的工作等同于80个小时的工作效率呢？如果你也曾经想过提高工作效率的话，那么今天想要跟你分享一名程序员资深创业者 A 先生的故事。 A 先生为了提高效率曾经试过没日没夜的工作，但是现在的他却找到了更好的方法。首先要做到的一点就是限定工作的时间，即使工作时间太长，你也不能保证每个小时都是高效率的。在 A 先生研究生毕业后的第一份创业工作当中，他的盘子里存放了太多的东西，从全责开发到项目管理，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。然后理所应当的结果就是他崩盘了。那个时候 A 先生开始限定工作时间，相对比之前，工作呢充斥了他生活当中的每分每秒，甚至占据了吃饭和睡觉。后来他强制自己每周的工作只有35个小时。帕金森定律表明，有的时候投入更多的时间去工作只会让他变得更加繁琐，所以 A 先生严格执行了他35个小时的工作制。想要让工作更高效，第二个习惯就是要留出空档时间。真正实现高效就不能把每天安排得太满。很多人为了提高工作效率，常常在手机上设立一个日历工具，可是日历工具常常却诱导人们把事情排得一个接着一个，然后几乎就没有什么喘息的时间了。所以一个没有空档时间的日程表是让你搭乘倦怠列车的车票。每个人可能对于空档时间的利用不尽相同，但是对于 A 先生来说，这也就是帮助他找到生活和工作当中平衡点的好方法。找到平衡点其实很简单，有的时候呢，运动也可以是你克服繁重工作的另外一个方法。如果你发现自己的效率非常低，可以通过做一些释放性的工作去找到自己的平衡点，比如说跑步，比如说实行一个短途的旅行计划，构想一个美好的前景，同样是开始一个项目非常高效的方式。当然了，这样的方式呢，也是促使你高效工作的精神助力。其实拖延是现在很多人的工作状态，而一边拖延一边打着高效工作的旗号，确实有一点自欺欺人。如果在听节目的你同样想要高效的去完成工作的话，一定要记住，最重要的不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变自己，而是克服自己的心理状态。感谢收听本期职场秀，我是周周，希望你也能够尽早的在职场当中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高效工作方式，让拖延远离自己，也让高效工作不再成为口号。 说出口，回程的机票在手，

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。虽然没有华厦美裳，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。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。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。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。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。 起床时，如果你感到胸闷、头晕，不抽烟嗓子也有异物感，小孩爱咳嗽、打喷嚏，如果发现这样的现象，一定要注意喽。人的一生呢，有80%以上的时间是在室内度过的，如果空气不流通，就会闷出很多病。开窗通风是最简单、最经济的养生法。天气不错的时候，可以打开窗户，让你的家也能够顺畅呼吸。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